確保在健康和安全環境之下維持大部分門店運作，繼續服務社區，攜手抗疫。俄羅斯和烏克蘭代表團在白俄羅斯舉行的談判已經結束。法新社引述烏克蘭談判人員說，莫斯科和基輔計劃舉行第二輪談判。另外，央視報導，烏克蘭代表在談判結束之後透露，雙方主要討論停火問題，近期會舉行下一輪談判。俄羅斯代表團團長梅津斯基表示，下一輪會談將會在白俄羅斯和波蘭邊境地區進行。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6,852點，升32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14，日元115.06，瑞士法郎0.918，加元1.267，人民幣6.31，英磅對美元1.342，歐元對美元1.121，澳元對美元0.726，新西蘭元對美元0.6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6.4美元，卖出1907.06美元。天气方面，覆盖华南沿岸的云带正系逐渐转薄，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同薄雾，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和暖，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薄雾。星期四云量较多，同有微雨。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而家咁多条隧道出入口都系正常噶。咁而喺路面方面啦，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就比较慢车。另外在港岛区黄竹坑道有道路工程，去香港仔隧道方向介乎恩尖记大厦至到维他大厦的中线封闭，经过就要小心。讲回渡轮消息，现在富裕小轮就来往中环至红磡的航线是暂停服务。富裕小轮来往中环至红磡的航线是暂停服务。再提一提大家港铁的消息，港岛线和屯马线因为多名车长染疫或者被列作是密切接触者而需要隔离，所以未能够执勤早上繁忙时段的列车班次需要轻微调整，需要轻微调整。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高钠飲食会导致高血压，增加患上心血管疾病和中风的风险，一阵食饭你懂得叫小盐小酱。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呼吁市民不要误信谣言， 在这段时间大家要保持冷静，就是因为我留意到在网上是很多传闻的，特区政府一定会是第一时间去澄清，譬如又说立法会就来投票会点票，又做一些手段，一阵间又说我们不会有一些新鲜的食物蔬菜来到香港，这些全部都是谣传来的。货物的进入香港是保持顺畅的，无论是空运或者是陆运，所以现在将陆路的食品、蔬菜、鮮活 的食物和其他日常用品的運輸呢，已經會除了陸路之外呢是增加水路和火車，確保香港市民日常生活所需是得到保障。這個亦是中央在和我們對接的時候其中一個專班的要求。 我們要團結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因应疫情最新发展，医院管理局行政总裁高拔升医生作出以下呼吁。 大家好，在过去一段时间，香港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的人士数目大幅上升，令到医院面对非常之大的压力，而我们急症室也都非常之挤迫。所以我在这里呼吁大家，如果你不幸确诊了新型冠状病毒的话， 而你病徵係好輕微或者甚至乎冇病徵咧，請你唔好嚟急症室，因為急症室咧我哋都唔會安排你入去醫院嘅。如果你認為自己仲有需要去睇醫生嘅話咧，你可以預約我哋嘅指定診所，我哋嗰度嘅同事咧係會幫得到你嘅。另外咧，我哋有一個新嘅出院嘅安排，病人喺經過醫生嘅臨床評估，如果認為適合咧，就會安排佢出院繼續接受隔離。我哋希望透過呢個新嘅出院安排咧，可以騰空一啲病床去接收一啲最需要住院嘅病人。我哋預計咧，嚟緊一段時間疫情依然係會非常之嚴峻，會有好多病人。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嚟到醫院嘅話咧，請大家同我哋嘅同事合作，我哋一齊去克服呢一個疫情。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3月1日，新增34466宗确诊，创单日新高，再多124人离世。 教育局宣布容许学校不迟于3月17日开始放假，直至复活节假期后。 文凭试维持4月22日开考目标，考生进入市场前需做快速检测。 俄罗斯和乌克兰在白俄罗斯谈判结束，双方同意举行另一次谈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在千禧年代同大家见面，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是萧乐文。有关于教育局和考评局昨日就开记者会，讲到文凭试的最新的安排，4月22号如期开考，这个日子都是一个目标来的。咁啊，究竟会唔会延迟啊，或者取消等等咧，都要稍后再决定。暂定4月22号开考，7月20号放榜。咁啊，考评局都话将个考期咧就会缩短到去3个礼拜。咁啊，先考咧4个核心科目啦，之后就一啲选修科等等嘅。嗱，今次咧考试都因应疫情咧，系会要求啲考生咧系进行快速检测嘅。咁考生咧都可以系获得呢个快速检测包啦。每日去考试之前咧都要做快检啦，要填申报表啦。例如是阴性等等的。另外教育局昨天都公布另一件事，就是会调动暑假的详情，就说按住学校的弹性安排，可以最早就是下个礼拜一，那就是不迟于17号也都是可以是开始放这个假的。小学最快复活节学校假期之后恢复面授，一般来讲都是4月25号。中学来讲就要等埋文凭试考完核心科之后，就不早过4月29的。点睇最新有关于学生，无论系文凭试又好，有关于一啲暑假调动嘅安排又好咧，18723，你讲下你嘅睇法嘅。电话旁边咧有教育局局长杨润雄，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局长，先讲下就系话中小学啦，都话唔迟过下个月17号咧就开始放假，去到复活节假期之后啦，暂时都系咁预嘅。咁之后就预计可以恢复面授课，一路上到去8月12号啦。咁讲下个调整嘅原因俾大家听下先呢个。 哦，其实就行政长官喺上个礼拜其实已经讲咗成个即系嚟紧我哋抗疫防疫嘅工作啦。咁其中一度佢亦都提到话，我哋将以往喺暑假嘅一啲嘅假期咧，将佢调动到去早啲喺3、4月。然後在7、8月同樣的時間就上翻課。其實那個背後的理念，當然就是第一，是從那個疫情抗疫的角度，就是在這段時間，因為雖然我們現在上緊網課，但譬如在有些老師要回學校準備啊，等等啊，都有時有些人流在度。咁我哋希望可以將佢變為一個假期的時候咧，人流上面減少啦，翻到學校的人減少啦。第二樣嘢就是配合翻成個，如果我哋遲啲做嗰個全民檢測的時候，譬如你而家有啲上網課的時候，佢個日頭個學生同埋個老師可能都要在度即係上堂嘛。咁如果你真係放假的時候，就變咗即係大家去，譬如去定個時間。去幾時去做檢測嘅時候，又可以彈性啲啦，即係大家唔使控制住啦。同埋我哋都需要一啲學校咧，因為你大家估到去做全民檢測嘅時候，我哋盡量去揾啲地方咧係方便市民去做，即係唔好話我哋要去到好遠，太過集中啲人喺一個地方，咁我盡量分散多啲。咁所以學校都係一個分散得比較闊啲範圍嘅一個設施啦。咁所以可以攞嚟咧作為一個檢測中心。而最重要咧，就從學習嘅角度咧，因為而家 其實學生如果繼續上網課，都係上網課。但我哋希望去到七八月嘅時候，個疫情係容許佢哋翻翻去面授嘅時候咧，如果同樣嘅時間咧，似乎喺七八月上面授咧，個效果咧係比而家去上網課咧係更加好。咁所以綜合咗種種嘅原因，同埋而家大家都知道，感染嘅人都唔少啦。我哋都聽到好多時候有學生可能感染啦，亦都有老師可能感染啦。當老師感染嘅時候，去上堂亦都而家都比較困難。咁綜合咗我哋防疫抗疫嘅需要，同埋最緊要係學生嗰個學習需要咧，我哋而家就有個建議，將嗰個假期調動咗過去。咁我哋尋日就講咗嗰個實際嘅安排啦，即係原則上我哋喺下個禮拜一。就開始放一個特別嘅假期啦，一路去到復活節，即係學校原先嘅假期之後。咁但係一路就上課啦，一路上課就希望嗰個假期就去到，即係一路上課到去到8月12號。咁跟住就開始放埋其餘嘅假期。咁亦都有兩個幾禮拜咧，俾學校咧去做學期、學年與學年之間嘅轉接。咁亦都同學界傾咗之後，因為你而家到下個禮拜一可能都係得幾日啦，咁可能有啲學校未能夠完全準備得到，或者仲有少少嘢想做埋先嘅，咁所以我哋提供個彈性咧，就有十日嘅時間咧，喺呢十日之內咧，佢哋就放假就可以啦，咁、 okay. 樣。 嗯，我補充翻先，就係中小學係唔好遲過今個月17號咧，開始提早放呢個暑假啦，去到係復活節假期之後，咁之後就係變授課啦，希望可以恢復翻咁。我就想知啦，特別假期期間學校係咪可以即係做一啲補課啊，或者繼續係教網課咧？因為我見到就話唔可以大規模網課，咁何謂大規模網課咧？有啲乜嘢嘅原則喺度 嘅？嗱，其實嗰個理念就係咁嘅，即係其實係放假啊嘛，我哋講緊放假啊嘛。即係好似放暑假咁去放假，放假原則上就唔會有網課，亦都唔需要翻學校，所以我哋亦都話學校咧喺呢段時間係無需保持開放。以往大家聽到，譬如我哋話上翻學嘅時間上網課，我哋都要求學校保持開放。咁但係放假嘅時候係唔需要做呢樣嘢嘅。咁但係就正如以往嘅暑假一樣啦，或者假期一樣啦，個別學校可能為個別嘅學生或者某一個群組或者某幾個學生一個小組咁咧，都可能會有啲網即係一啲補習嘅活動，或者亦都會安排一啲有益身心嘅課外活動俾佢哋。咁我哋覺得仍然係可以跟翻以往嘅習慣去做，只不過係咧呢、這個只可以喺網上面做啦。就唔可以親自有一個面對面嘅做法，或者翻學校去做咁咯。 嗯，即係可以補課嘅，理論上可以網上。 理論上佢係跟翻以前嗰個做法，以前喺暑假都唔會大規模，即係去補課嘅， okay. 都係一啲小組啊或者個別嘅形式。 嗯，頭先你講到一個問題，就係一啲個別學生咧，我就想問啦，即係過往譬如停免授課，甚至暑假咧，即係學校都會開放，就係俾一啲可能屋企照顧唔到嘅學生都可以翻學校啊咁。但今次放呢個特別假期，其實就話騰出一啲校舍嚟做檢測噶嘛，呢一類缺乏照顧嘅學生點處理？ 嗱。其實嗰、那個我哋嗰個安排咧，就係、是、過往喺暑假咧，其實原則上我哋冇要求學校開放嘅，因為放假嘛，即係暑假嘅期間係冇做呢樣嘢嘅。咁但係當然我哋都知道個別有啲家長可能同學校會傾啦，即係可能係某幾日真係有啲好實在原因，真係做唔到。而學校雖然我哋冇叫佢開放，但係佢一定有人喺度嘅，因為寫字樓又有人啦，可能學校有啲家長有人啦咁。咁所以我哋都有讲，喺我哋发信俾学校里面都有讲，个别家长有咩要求就同学校倾啦，咁到时学校去睇下点样去处理。如果有啲地方攞咗嚟做检测嘅时候，喺个即系检测个期间究竟点样安排咧？呢、這个我哋系学校系可以同我哋讲嘅，而因为如果因為個檢測令到學校，譬如喺運作上面有啲乜嘢嘅需要咧，係可以同我啲同事傾，我哋大家可以一齊去諗下，睇有咩方法去解決。不過而家咧，其實喺個社區上面，大家見到個疫情係咁咧，其實都應該咧，尤其是對細路仔嚟講咧，應該盡量留喺屋企啦。就係、是、因為你出去始終同多人接觸，咁你又有個感染嘅風險，你又帶到翻屋企，又有一個咁嘅問題喺度。咁所以我覺得喺呢段時間，因為都係我哋盡量，尤其是喺即係做檢測嘅時候，更加應該盡量留喺屋企。 OK， 嗱，私立同埋國際學校嗰安排有啲唔同嘅，就冇話即係三四月係放一個特別假期啦，繼續係可以網課嘅，係咪即係話佢哋嘅校舍唔會徵用做全民檢測嘅場地？ 嗱，嗰個安排咁嘅，唔係所有私立學校，而係我哋講緊係做一啲非本地課程嘅學校。咁、 okay. 因為有啲私立都係做本地課程，咁佢都係跟翻我哋即係香港嗰個時間表啊等等去做啦。我哋而家係同國際，主要係國際學校比較多啲咧，就係嗰啲私立非本地課程嘅。我哋都解釋咗，就係最主要係因為佢哋喺七八月嘅時候，因為即係同老師嘅合約啊，佢哋走咗去，根本冇可能做到上學。咁所以唯有我哋即係退而求其次，就即係維持翻佢嗰個時間表啦。咁但係喺個傾談裏面，大家都有共識嘅，就係佢哋喺呢段時間咧，係學生同埋老師咧都係唔需要亦都唔可以翻學校，即係喺而家至到復活節㗎。咁佢哋都願意校舍借出嚟做檢測中心又好，或者做即係疫苗接種中心又好。咁而家我哋唔排除到時都會用到佢哋啲校舍，因為我哋都要睇整體個規模同埋嗰個全民檢測點樣做法啦。可能我哋需要多一啲嘅地方，咁我哋可能都需要用到佢哋。咁我哋冇去特別分話，即係邊啲校舍我哋要用到，我哋當然要用。 暂时有几多学校是看了，因为我见到你们说都巡视过的学校嘛，几多是适合被征用做全民检测的场地？ 我们过去那个周末呢，我们就出去看了400多间的学校，主要都是应政制及内地事务局的要求，他因为佢哋人手亦都有限，我哋利用地區嘅同事同學校聯絡咧，就去裏面睇下，其實有幾個重點要睇嘅，究竟學校有幾大啦，佢有蓋操場或者禮堂啦，有幾大啦，出入口嘅安排係點啦，廁所啊，有啲乜嘢其他房可以用啦，電力啊，或者網絡啊。通風啊，等呢啲都係我哋要去睇嘅。咁我哋睇咗，其實就做咗報告咧，就交翻俾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因為去整體去統籌啦。咁就未講到話邊間得或者唔得，或者仲需唔需要多啲？其實尋日佢都想我哋再去睇多百零間嘅。咁我哋繼續會做呢方面嘅工作。而家就喺嗰、那個程序就去到嗰度咯。所以我答唔到你話喂，最後用幾多間啊，或者即係邊間？用啊，邊間唔用啊？咁 而家唔係話有啲學校都可能三月都有啲到校服務係可以打新冠疫苗，咁呢啲學校咪就應該唔會做檢測站啊？唔會同時兩樣一齊做噶嘛？係咪？ 都唔會兩樣同時一齊做嘅，因為你做緊檢測，你冇可能有大批人去打針啦。咁我哋而家當然係繼續鼓勵學校去做，因為全民檢測個時間表同埋即係實際嘅安排都未出嚟咧。我哋。都好，即係都唔應該喺處等嘅。咁我哋能夠喺呢段時間裏面做到幾多得幾多。到嗰、那個全民檢測公布咗，我哋知道日子，知道邊啲學校要用。如果我哋見到有撞嘅時候，即係譬如啱啱咁巧喺全民檢測嗰段時間，或者徵用咗學校嗰段時間，佢要用。而同一時間佢又預先編排咗上去嗰段時間打針，我哋會同學校傾下，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譬如尋日我哋都講到有三個喺社區嘅即係接種疫苗嘅中心咧，都特別預咗一啲時間俾學校去 book 嘅。咁所以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或者我哋可唔可以隔離即係間即係冇攞到嚟檢測中心嘅校舍啊，或者會唔會同？前後日子差唔多嘅一啲學校夾埋一齊做啊，我覺得我哋有好多方法咯。最重要就係首先要攞到家長嘅支持，我哋組織起去接種疫苗，咁我哋一定有辦法可以安排得到。 我見話係咪話學生即係嚟緊喺復活節之後係咪復翻面授課啦？佢哋打唔打針就唔係一個復課嘅條件，但我想知個別學生打唔打針未必係復課條件，但我想知成個學校嘅打針嘅比率又會唔會係一個考慮俾佢哋復課嘅條件咧？ 嗱，我哋一定會所有因素都整體考慮嘅。即係嗱，譬如我哋嗰陣時要睇成個疫情嘅發展啦，究竟去到咩狀態啦？咁而打針的確係可以令嗰個安全係數係提高嘅。即係如果你嗰個群體打針個百分比越高嘅話，我哋越有信心佢哋都越安全。咁所以我哋到時決定，譬如恢復面授課堂。 究竟一系列的因素，我哋到时会考虑咯。咁所以我哋到今日为止，我哋仍然都是话，学生能够打的就应该尽量去打，因为咁样唔即系除咗话翻学或者话嗰个之外，对自己身边的人，对自己都是都系重要吓。 一系列嘅因素包唔包括到时可能翻学都要做，每日都要做快速检测啊等等呢个考虑系咪？ 我哋睇咗嗰个全民检测同埋个疫情发展先啦，因为我哋即系呢样嘢都要睇成个即系社会个发展。譬如我哋如果讲翻去旧年即系下半年嘅时候，其实我哋有一段长嘅时间系即系零数字噶。咁喺嗰段时间，究竟系咪需要到今日咁严格咧？其实我相信到时大家都会即系要求会有好多嘢放松。咁所以我谂我哋都系要睇嗰个整体嗰个情况而去决定咯。 嗯，另外DSE 啊，讲紧中学文凭试就继续目标都系四月22号开考啦。我见到好多寻日传媒都问到，究竟系咪几时会决定延期啊，或者考虑啲咩因素啊？点样先至会取消啊？咁你都系话综合成个疫情去考虑，有冇得讲清楚？即系所谓综合疫情系睇个确诊数字啊，定系咩咧？以现时而家呢一个疫情嚟讲啊，每日讲紧二万几三万嘅确诊。繼續維持下去的時候，是不是都會4月22日如期開考呢？ 我想我們不是很想用一個即是純一個數字的形式，因為疫情固然是其中一個考慮，我們經常說我們都會考慮即是其他的準備的因素。現在我們也都真的有兩個後備的日子在這裡，但是兩個後備的日子呢，不多不少都會影響到之後的運作，或者學生報譬如外國大學或者報本地大學嗰個時間係縮短嘅，亦都可能會影響到即係大學下一個學年即係佢嗰個情況嘅。咁所以我哋考慮種種嘅原因，當然我哋而家仍然維持喺4月22號啦。咁到4月頭我哋會睇一睇嗰個形勢嘅，因為而家去到4月頭都好都有一個月嘅時間。咁疫情嘅發展係即係可以變化得好大啦。咁所以我哋唔係好想話定咗一個數字落嚟，就當一個硬指標咁樣去決定啦。咁但係我哋正如我尋日講咧，我哋都係首要考慮，當然係考生同埋我哋嗰啲考務人員嘅身體健康咧，嗰個係最重要嘅，即係佢哋個安全係最重要。咁到時如果我哋睇到都可能係喺呢方面係有啲擔心嘅，咁可能我哋真係需要推遲個考試。 我想即係站在考生嘅角度嚟講，因為越遲知道個考試究竟係會會唔會延期啊，會唔會取消，對佢哋嚟講可能好多部署都好唔同嘅咁。呢、這個會唔會都即係因為咁樣嘅考慮而係盡早去公布係咪會延期或者係取消？ 嗱，所以我哋昨日已經講咗我哋一連串嘅計劃啦，等大家心目中有一個計算。咁我哋亦都盡量會喺三個禮拜到啦，即係之前我哋會講到，即係四月頭講到俾佢聽，四月22號係咪開考啦？但係譬如如果我哋今日已經定咗廿二號考定唔考咧？其實就唔係好負責任，因為你真係嚟緊差唔多到四月廿二有兩個月嘅時間，有好多嘢可以有變化。我哋同學界去傾咧，大部分嘅學界即係校長啊等等，都覺得如果能夠維持喺四月廿二係最好嘅，因為第一學生已經準備咗嗰個日子，其實即係一年前佢哋已經知大約係呢個時候開考，已經有準備。咁佢嘅計劃亦都有準備。咁如果你而家已經講定去改咧，佢好多計劃已經是會改變，而我們現在看4月22日是有機會的，我們有信心的，所以我們維持了，就希望早些話到給大家聽，讓大家有心理準備。 明白。不過局長，以現時這個疫情之下，在很多人確診之下，也都可能要圍封強檢，可能很多考生都沒有辦法是應試的，雖然有一個評估機制是評估的成績，不過最多都是去到五級，對於能力可能考得更高的學生來說又未必很公平的。这个情况之下，即暂时的讲法都是说会4月22号开考，会不会都令到不少考生考不到试，造成一个不公平的情况？ 我想有几多少考生考不考到试，或者到时的情况，就是所以我们去到3月尾4月头我们会再看啦。当然我们都是要看回到时的情况才去决定啦。个别学生即係過往咁多年，就算冇疫情嘅時候，都有個別學生可能到時身體唔舒服啊，或者有啲各種原因考唔到，都係用一個評分嘅制度去做。 但今次的量特別大嘛，因為涉及到。 唔係，所以咪呢個咪就係到時我哋要睇嘅其中一個原因。 嗯。 嚇，即係你都要睇下嗰個情況究竟係點啊，嗰個整體個情況係點先決定。所以而家講話喂，到時考一定有好多人考唔到，咁又唔係一個即係太過有理據嘅一個講法嘅。咁我哋總之去到即係喺呢段時間，我哋即係緊密同。衛生專家去接觸啦，睇住個疫情啦，去到三月或四月頭嘅時候，我哋就會做一個決定。 嗯，即係我都想問下局長咧，暫時知唔知道無論中學又好、小學又好，嗰啲學生打疫苗嘅狀況係點啊？ 啲數字一路有大家睇，因為政府都有公布嗰個年齡層啦。譬如我最近睇由三至十一歲，早幾日我見到都有去到160,000。打咗啦，咁所以但系學生嗰度咧，因為以往我哋個做法都係經學校去問嘅，咁呢段時間我又覺得我哋睇翻個年齡層嗰個數字，大約都已經有一個感覺，知道大約百分幾，我哋就冇再去喺學校嗰度去問究竟你有幾多學生打咗啦咁樣。 OK， 好啊，唔该晒局长，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 好， 啱啱倾过咧就系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其中就讲到文凭试嘅安排，暂时都系话维持4月22号开考，咁就压缩个期啦，由一个月咧压缩到3个星期，先考核心科先，咁啊选修科啊大科嗰啲咧就排喺之后嘅。转头翻嚟教育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铁表示，港岛线同屯马线因为多名车长染疫或者被列作密切接触者而需要隔离，未能够执勤，令到朝早繁忙时段的列车班次需要轻微调整。多个地区检测到污水呈阳性，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陆续向多区楼宇的住户、清洁员工和物业管理员工派发快速测试套装，被他们自行检测，以辅助识别感染者。这些楼宇包括葵涌石梨一村石秀楼、元朗天水围、天恒村恒翠楼和恒骏楼、观塘秀茂坪村秀富楼、沙田和斜村雲和樓和欣和樓、水泉澳村明泉樓和影泉樓、粉嶺家福村、大埔宏福苑及康治松嶺村。在這些地區居住或工作的人士，如果快速測試結果呈陽性，可致電政府設立的24小時熱線2280-4772，以獲取協助。药房万宁表示，部分门店今日起暂停营业或者因应疫情而改动营业时间。万宁指出，为保障同事、顾客和工作伙伴健康，希望相关措施能够确保在健康和安全环境之下，维持大部分门店运作，继续服务社区，携手抗疫。专业社区注册药剂师团队仍然会继续为顾客服务，而醫院取藥服務亦會維持正常。顧客可以在社交網站的連結瀏覽門店最新營業時間。中國駐烏克蘭大使館說，首批中國公民開始從烏克蘭撤出，第一批中國留學生已經從基輔撤離前往摩爾多瓦。大使館消息說，在當地星期一下午，這批留學生從基輔大學洪流出發，前往摩爾多瓦。中國駐烏克蘭使館協調當地警方提供安全護衛，下一日還會有大批留學生撤離。另外，根據中國駐摩爾多瓦使館消息，摩爾多瓦對持有效中國護照由烏出境的人員實施臨時免簽。中國駐摩使館正是在南北兩個關口設置中國公民接待站，提供必要協助。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6,863點，升33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13，日元115.1，瑞士法郎0.918，加元1.267，人民幣6.31，

考生进入市场前需做快速检测。 俄罗斯和乌克兰在白俄罗斯谈判结束，双方同意举行另一次谈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头先又讲到关于文凭试最新安排，暂时都系话维持4月22日咧系开考嘅，咁亦都会用埋咧系星期日下昼啦，公众假期嗰啲嘅日子去考试嘅，咁亦都有部分嘅科目咧要喺同一日嗰度举行嘅。有关于因应疫情嘅后备方案咧，有三个，其中如果真系取消嘅话咧，就会喺5月中宣布取消，用学生嘅校内成绩嚟评估啦，就系8月咧系会放榜嘅。咁今次亦都系首次喺文凭试落实咧一个快速检测嘅安排，而喺考试日嘅当日啦，考生喺屋企咧系做呢个快速检测嘅。咁如果系阳性嘅话咧，就系唔可以入市场嘅。咁嗱，详细嘅情况咧，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考评局公开考试总监麦敬生教授，早晨。 早晨。 早晨，教授，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即系而家去决定嗰个文凭试系会延啦，定系会取消啊？最主要喺考评局嚟讲，有啲咩因素考虑啊？ 正如我哋琴日講過咧，就我哋主要都係以4月22日開考為目的啦，因為咧就考生已經準備咗好耐噶啦，咁市場咧亦都各方面咧都係進行緊準備工作，咁所以咧就避免咧將件事情再拖延咧，咁我哋覺得咧就話情況許可咧就4月22日咧就會開考嘅。 我想知道如果真係取消文憑試嘅情況咧，因為你哋有個即係申請成績評估嘅機制，就係最高考生可以攞到5級嘅嘛。如果全部取消，係咪全港嘅考生最多都係攞到5級嘅？ 初步我哋嘅睇法就會係咁樣，因為以我哋既有嗰個研究方法咧，就大概只能夠做到咁樣。咁就你之前提過兩樣啦，第一樣嘢咧就係個別考生啦嚇，當個別考生佢申請嘅，即係話佢大部分嘅朋友啊、同學啊都有考嘅，咁咧但係咧就話佢冇考，咁就可以用到一個評估嘅成績啦。咁但係如果全部都冇考，全香港都冇考嘅話咧，咁我哋就只能靠校內成績去做啦。咁就學校本身嗰、那個所有學生在各個考科裏面的排列，他們以往那個學校的表現，一男子的因素，我們一起考慮就會有個排列出來。但是暫時我們都是只可以做到5，現在都是因為前所未有的事情，現在我們的考評專家都在研究有沒有辦法再精細一點去做這些工作。 即是暫時來看，如果真的取消文憑試的話，所有考生最多都是拿到5級。 是的。 另外我見話，即係如果要做一個嘅成績評估嘅機制咧，考唔到試又好，或者個別考生考唔到試又好，會睇校內考試啦，會睇模擬試，即係 mock exam 啦，等等啦。其實究竟睇邊樣？因為有啲學校可能呢段時間未必係考齊曬啲試啊，因為疫情，咁可能有啲冇考模擬試等等嘅。 嗱，我哋就要要求咧，佢提供咧就係模擬試咧，係因為整個課程都已經讀完咗。咁應該係呢一個我哋覺得最理想嘅一個成績啦。咁但係如果冇做到嘅話咧，咁就但係我哋都可以睇到就話全個級即係話應考嘅同學佢哋嗰個整體嘅表現啦、排列等等。咁就唯有就退一步就係諗下會中六上學期有冇考試咯。如果連呢個都冇嘅話咧，咁我哋就唯有考慮埋就話中五我哋都考慮埋啦。咁就希望佢俾一啲準確啲或者係穩妥啲嘅數據，咁就盡量考慮咯。 即係我意思，可能唔同考生考慮嘅因素唔同。呢一個可能係某學校 A 學校嘅考慮嘅係佢第一次考試，B 學校可能考慮嘅就係佢模擬試。咁大家嘅準則係唔同嘅。 咁我哋內部咧都仲有一啲調教嘅機制嘅，所以我哋都會睇埋過去嗰段日子裏面咧學校嗰個長時期嗰個表現係點樣樣咯。 我見文憑試壓縮到3個星期咧，有啲考生係話要一日考兩科喎。點解會有啲咁嘅安排？會唔會造成一啲個別考生唔公平嘅情況咧？始終你一日應付一科可能是充裕的時間，一日應付兩科就少一 點了。我們都考慮了很仔細的，因為基本我們的想法呢，希望那個考試呢就會是盡快完成啦。因為呢就是說如果出現了中間有熔斷的情況，就是考不到去到某個位置，或者個疫情真的差到我們覺得沒辦法繼續下去的時候，那麼就如果早些考完了這種情況，出現機會比較低一點。那就你剛才說的呢，因為呢影響學生人數咧係極少嘅，係10多個。咁同時咧就話我哋會都考慮嘅因素啦，就係話嗰兩科咧都係比較嗰幾科都係細啲嘅科目嚟嘅。其實係只係有一日咧 係有咁特殊嘅情況嘅。咁就之前咧有另一日咧就係英國文學，但英國文學咧從來都係考上下晝嘅嚇。咁嗰日咧，我哋考慮到一種情況咧，就係話如果一般嘅考生咧，佢其實都係考兩個選修科嘅啫。咁如果佢考完咗第一個禮拜嘅核心科目嘅話咧，咁連考上下晝嗰個咧，已經係最後嗰兩三日嘅時候嚟。其實佢中間嗰個準備嘅時間咧係好長下嘅。咁所以咧就我希望咧就話嗰、那個對佢哋影響唔會太大啦。 連考上下晝會唔會都要穿梭兩個嘅市場，或者佢哋中間都要食嘢，有機會有啲感染風險 咁？咁我哋咧就會第一啦，就本身係人數係好少嘅。咁得十幾人咧，即係話十幾人咧，即係成個區入邊有十幾人係即係響出去食飯啦。咁我哋希望嗰個影響唔係太大啦。咁其次咧就係、是我哋盡量安排到同區嘅。 OK， 另外我就見話考生都係要喺市場之前去到之前咧就要做一個快速抗原檢測嘅。我想知道而家點樣監察嘅，係咪去到都要拎個檢測結果出嚟俾大家睇咁嘅？ 呢個咧就操作上面咧就我哋具體要睇一睇先，因為咧就話考生而家入場嘅時候咧，佢已經要做咗個身份確認啦，要做申報啦等等嘅一大批嘅事情。咁如果再加埋呢個所謂睇埋呢個記錄嘅話咧，即係會。準備入場的功夫可能會太多，咁學校咧係咪可以應付到咧？呢個我哋都考慮緊。咁我哋會同學校咧就進一步去溝通一下，我哋睇下有冇一種可行嘅方法係可以做到呢個有效嘅檢測，而同時咧就話唔會阻延個考試，或者係構成嗰個人流咧太過複雜。 即係暫時未有方法係可以確保到個考生呢一個嘅快速抗原測試係如實進行嘅，係咪？ 嗱，一方面咧，就正如以往咧，譬如話嗰、那個體温個檢測咧，我哋都係叫學生自己申報嘅。咁佢即係去到嘅時候，會唔會有一啲唔太正當嘅方法而運到入場呢樣嘢？其實我哋都係靠嗰、那個佢哋申報咧作為一個主要嘅。咁而當然學生會有一個後果啦。如果佢係申報係有虛假嘅話，咁佢會有一個幾大嘅一個後果啦，可能影響整個成績啦，被取消資格等等啦。咁呢個咧就係、是、行咗咁耐咧，過去嗰兩年咧用嘅方法咧，大致上都我哋睇唔到有好大嘅問題。咁但係咧就話，如果我哋再睇落去，就呢、這個我哋一定會繼續做嘅。咁但係我哋都而家就係、是、正如你頭先所問一樣啦，我哋希望留到一個好啲嘅記錄。因為咧就疫情始終係比以往嚴重咧，咁如果我哋要真係有事情發生咗，我哋要追翻整個流程嘅話咧，我哋希望有一個好啲嘅記錄嘅，呢個正係我哋一路考慮緊嘅。咁琴日好似秘書長都講過啦，咁一種可能嘅做法就係要求學生影嗰、那個每日檢測啊，連埋佢個獎考證一齊影啊，留嗰個記錄啊。咁呢、這個我係一個我哋思考嘅方法。 点解唔考虑直情系喺现场有啲额外人手系即场做一个快速检测咧？或者纯粹系考生交嗰个快速检测验咗出嚟个结果张相，其实都有好多嘅空间，未必系如实做噶。会唔会系直情影条片啊？要啲考生必定系要储存，有需要嘅时候翻查翻啊？咁会唔会考虑呢啲方法咧？ 呢个系我哋求啱提过咧个主要问题咧，就系、是、学校嘅人手啦。每间学校啊，因为我而家。如果是主要的幾科大科咧，係講緊咧就係話個考場咧，學校係四百幾間啦，咁連埋課室咧可能會日數目係好大嘅，咁咧就學校要有足夠人手啦，佢嗰、那個入口嗰度咧要有足夠嘅區隔啦，即係因為可能嗰個隊即係如果要做埋呢啲咁嘅功夫咧，可能條隊會好長。咁咧所以咧就要睇下唔係每一間學校都可以做到呢件事嘅，咁我哋要溝通過。都覺得穩妥的時候，咁我哋就會宣布噶啦。 剛才我另外講嗰樣嘢，除咗人手之外，就係點樣去確保佢哋係正確去做咧？首先，所有嘅方法係啱，而確保佢哋嗰個結果係出到嚟係啱啦。第二就係佢哋儲存，頭先你話可能係交張相咁，相可能有機會係有好多造假嘅空間。我舉個例，咁點樣可以確保嗰個嘅快速嘅檢測嘅結果係準確而係如實去做咧？會唔會係儲存條片喺嗰個學生嗰、那個手機度？舉個例，你哋會翻查翻，會唔會係咁樣？ 呢個都係一個思考嘅方法方向啦。我哋都係有呢個諗法嘅。咁最緊要咧就係話要實行到咯。 而家你哋嘅考慮係啲咩？其實 你哋考慮係點樣咧？ 嗱，我哋講緊就係話學校即係考生要有一個好啲嘅記錄啦。咁就係有需要嘅時候，如果有需要嘅時候，我哋可以攞到嚟咯。 OK， 另外我想問咧，你哋話即係如果虛報啦，咁啊頭先講咗好多地方可以點樣可以監察到啲學生係如實去做啦？虛報就話可能會扣分啦、取消資格或者法律後果，呢、這個係有啲乜嘢嘅法律後果，同埋根據啲咩條例？ 如果係法律後果，大家就係跟因應翻呢個防疫措施咯，又即係等於其他嘅防疫嘅措施。如果是一般市民他的虛報那個法律效果咯， 有啲咩情況是即係先三個後果噶嘛？嗰度係即係係咩情況？即係會跌入咩後果咧？冇 嗱，咁我呢個就即係要具體去睇個情況啦。即係等於話，如果係一啲係基於一個學生唔適當使用啊，一啲錯誤啊，咁呢個可能會係從輕啦。咁一個故意嘅話，就可能係有個嚴重啲嘅後果咯。 有啲校長都提到話啊，會唔會要求啲監考員啊、考生啊、當值人員都唔係淨係應考嗰日啊，係每一日咧喺成個過程都要考期每一日咧都要做快速檢測嘅，會唔會有呢個安排？提供呢啲嘅檢測包又會唔會多啲咧？咁 我哋初步個構思咧就係、應考嗰日去做嗰個測試。咁、如果即係有校長提呢個意見嘅話，咁我哋要睇下個具體情況係點樣。 頭先咧就話，如果真係有啲校生係故意係虛報嗰個快速檢測嘅結果咧，其實係咪有機會報警處理咧？又 這個我諗到時我哋睇個情況啦。即係我哋近提過啦，就話呢個係違反個防疫條例噶嘛。 如果在個市場嗰度真係有一啲嘅確診者啦，而家會唔會通知翻同場嘅考生嘅？ 以往即係好少會有咁嘅情況，因為譬如話，如果有一個考生，譬如話佢響考試期間感覺到不適，咁我通常都會即係同佢離場啦，係咪？咁然之後就做適當嘅檢測啦，即係可能係應該具體啲嘅講就係離場同埋去睇醫生啦嚇。咁以往我哋冇遇過一個情況嘅，因為過去嗰兩年都係市場都係零確診嘅，咁所以咧就如果今日有即係未來咧有一種假設咁嘅情況出現，就話譬如話一個學生咁佢當場感覺不適，咁我哋同佢去咗離開咗啦，咁然之後最後檢測係證明係positive 嘅啦，咁一般我哋就會當然會通知事後當然會通知考生啦，做適當嘅跟進嘅工作啦，市場會徹底消毒啦，然之後喺衞生防護中心嗰邊嘅指引之下，睇下佢再適唔適合去做咯。就一個市場咯， 全場所有考生都會通知曬，同埋個市場會關閉消毒，係咪咁？ 這個都每一個都係好具體嘅，即係因為咧就過去嗰段時間咧，我哋同呢個衞生防護中心個溝通咧，因為嗰、那個佢哋俾嘅指引咧都係好精細嘅，咁咧就係會即係具體去評估嘅，咁會話到俾我聽指引咧，就係話究竟邊一區啦，邊啲考生啦，可能有可能會需要進一步嘅檢測啊，係成個市場需要封閉幾耐啊，抑或係消毒之後第二日咗去用啊，咁每一次咧，即係我哋問佢嘅意見咧，佢哋都係俾一個好具體嘅，就係話好多情況之下嘅唔同嘅安排嘅，咁所以咧就话我哋好难有一个好清晰嘅答案俾你嘅。 另外我就想问，上年考评局就系竹篙湾嘅检疫中心嗰度有个考场俾一啲隔离嘅考生去考试，今年系咪冇呢个安排嘅？ 今年我哋暂时我哋睇都似乎做唔到啦，因为全香港嘅相关嘅隔离嘅设施咧都已经系相当紧缺啦，咁就暂时未有咁个谂法。 咁佢哋就考唔到试咯，呢班考生如果隔离咗嘅话。 隔離咗就要做呢個成績評估啦。 OK， 好啊，唔該曬麥敬生，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 好， 拜拜。麥敬生教授咧就係考評局公開考試總監嚟嘅，咁啊講到有關於文憑試嘅最新安排。咁另外頭先都講到教育局其實尋日都公布咗關於中小學一個嘅安排，就話不遲於啊3月17日咧係放假，去到父子假期之後，咁然後一路就上堂啦，上到去8月12日嘅呢、這個所謂叫做提早放暑假或者一個特別假期嘅安排，你點睇1723呢？又请一位嘉宾，有中学校长会主席连振邦校长，早晨。 早晨，萧乐文，各位千禧年代的听众，早晨。 早晨，连校长。刚才讲到最新这个提早放、叫做暑假的这个做法，整个安排对于学校在编排、教学上面现在有什么影响或者立刻要做的事呢？ 我哋香港中校長會咧係支持教育界咧同埋社會，我哋一齊攜手咧喺呢個非常時期咧，大家盡最大嘅努力咧，讓防疫措施能夠順利落實嘅。咁上個星期咧，其實星期二嘅時候咧，政府已經公布咗調動假期嘅安排啦。咁為咗各個安排能夠順利咁樣推展咧，我哋香港中校長會喺上個星期三係收集咗全港中學校長嘅意見咯。咁我哋喺短短14个小时里面呢，我们收到103位校长的意见，亦都在上个礼拜四呢将这些意见交给教育局的。那就着昨日教育局公布那个详细的安排呢，那我们见到是充分考虑了学界的意见和实际的需要的。我们看到教育局有聆听和回应，特别在日期编排上面呢，最早将会是3月7号亦都最迟会3月17号会提早放假，亦都是最后那个上课天亦都做了一些弹性的安排，就可以是由8月2号至到8月12号不等。咁呢個彈性嘅安排咧，能夠讓校做一個校本嘅決定，以至到配合到校情以及校內學生嘅需要咯。咁、各家學校其實喺呢個禮拜咧，我哋都真係密鑼緊鼓咁樣咧，會重新編排咧三月至到八月嘅校曆表，亦都包括咧會更新中一至到中五咧各級嗰個上課同埋測考嘅日程啊、活動啊等等。让同学咧都真系请同学同埋家长稍稍等待，我哋未来呢几日咧，每间学校会个别通知我哋嘅家长同埋学生噶啦。 暂、时有冇话面对到成个编排个即系新嘅时间表嚟讲啦，或者新嘅排学嗰个教学嘅时间嚟讲，一啲乜嘢嘅困难咧？或者三四月放假期间，其实学校一般嚟讲会唔会都安排补课咧？ 先講三四四月啦，其實都係同我哋都係同平常長假期一樣嘅，其實都可能會安排一啲小規模嘅補課啊，或者一啲嘅活動。不過由於疫情關係咧，就真係網上見啦。現在要咁，亦都同時候咧，大家都聽到其實中六都會繼續準備緊咧嗰啲嘢事嘅。咁老師們都會透過咧用網上嘅方式咧，係繼續要小組或者個別支援呢一啲 DSE 嘅考生，以至到同學嗰個成長啦，甚至乎學習嘅需要，我哋可以全面對喺唔同嘅級別都能夠做到一啲嘅照顧啦。 我想知而家一般學校好多時候原本都係六月可能會考試，而家個考試期係咪都會調整啦？另外即係七八月嘅時候，通常學校就有啲行政嘅工作要做嘅。呢、這個時候呢個即係調整咗之後嘅時間進程，有冇影響呢一啲工作咧？又？ 正如先所提，要重新編排個校曆表。咁簡單嚟講，其實會將原定嘅校曆表可能褪後個零月啦、一個月啦不等咁樣。咁呢個就每間學校嘅做法會有啲唔同。咁所以嗰個就真係呢個禮拜會確實㗎啦，所有嘢。咁七至八月其實一般放暑假裏面咧，其實大家都真係正常地係會有一啲補課啊、活動啊、編排新學年嘅時間表啊，甚至乎編班啊，唔同學科組別嘅老師咧，大家會真係大規模咁樣去開會咧，其實去準備新學年全年嘅規劃啦。亦都特別要提就係，其實一般我哋暑假其實會做一個中一適應課程。咁以往好多學校其實可能會係七月中去到八月都不等，去一路係去希望令到小六升中的學生能夠得到最好的照顧和最好的準備。我們都見到其實今年其實剛才所說最後的上課天，現在教育局都給了最大的彈性，就是學校可以最早8月2號最遲是8月12號。我們都看到在這個非常時期，其實大家都會盡最大的努力作出調動。在這裡真的要感謝前線的老師，其實我們很專業地緊守崗位，大家攜手努力 去做好這件事。 我見教育局都話喺行政工作有啲彈性同埋支援啦，你哋希望係邊一方面嘅支援咧？行政工作上面， 其實若果喺行政工作上面，基本上唔同一啲嘅意見或者建議，其實我哋上個禮拜四咧，我哋禮拜三收集咗103位校長嘅意見之後，我哋真係禮拜四其實都俾咗一封信俾局長嘅。咁至於一啲具體嘅安排，其實喺實施上邊咧，局方其實都真係有考慮咗，亦都嚟緊仲有啲細節上面咧，我哋都會繼續同局方裏面會加緊去溝通，以做各方面嘅工作咧，能夠順利可以做得到咯。 例如係啲咩局方係話即係可以接受啊？ 我估其實如果接受了就是剛才所說的那些日期上面那個的彈性的編排，又或者在提早放假或者調動假期裏面都容許學校去做一些網上的學習是繼續進行的。而亦都提到就是說可能會是一些的 老師上面的編排啊，甚至乎文憑試一些意見啊，甚至乎嚟緊一些合約啊等等啊，呢、這個都是我哋都將一系列的意見咧，其實都透過書信咧都收集咗中學校長的意見，我哋都俾咗局方去做一個全盤的考慮咯。 嗯，學校咧喺呢段時間都話會係被徵用做全民檢測的場地啦。以你所知，而家有幾多學校是被徵用的？ 我哋都聽到，其實上個禮拜咧，其實政府都聯絡咗大概400间嘅學校度啦，咁亦都做咗一啲到場嘅視察嘅。咁我哋都相信政府會喺日內咧係確定一啲嘅安排嘅。咁喺呢個真係非常時期，其實我哋學界都真係頭先所講啦，我哋都真係盡最大嘅努力咧，同大家一齊去努力咧，希望能夠控制到疫情啦，係真係幫到喺嗰個健康上面做得好咯。 嗯，校方使唔使喺配合呢個全民檢測提供場地方面？人手上都要協助 嘅，呢個都係我哋上個星期去信教局嘅時候，我哋都提到啊，會唔會當真係被徵用到嘅時候，究竟學校嘅教職員係咪可以有需要嘅時候都進入到學校，能夠讓學校保持一個繼續運作嘅模式呢？因為大家畢竟都知道嘅，其實一般學校除咗公眾假期以外咧，其他嘅日子其實都會有人喺學校，包括係做一啲唔同嘅安排啊，甚至乎要接聽家長嘅一啲嘅查詢啊等等。咁樣樣嘅，咁所以我哋都會諗啊，若果可唔可以維持到一個基本嘅運作咧？呢個第一，第二就係當中心可能每日個運作嘅時間比較長，咁學校嘅教職員或者我哋嘅職員點樣去配合到中心運作期間嗰個當值啊，甚至乎我哋可以做到一個支援啊等等，點樣去做咧？咁我估呢個都係嚟緊呢幾日都會落實嘅啦，相信。 OK， 嗱，連振邦啊，頭先講咗好多提早放假嘅情況啦，有關啲文憑試嗰啲咧，喺9点钟之後都想揾你傾多一陣。 好啊， 转头翻嚟再打俾你，唔该晒连振邦。啱啱倾过就系中学校长会主席连振邦。 由一周一检压缩至到3日一检，即系9日完成整个检测行动，期间配合禁足以发挥最大效果。消息人士强调，禁足会有豁免机制。本港作为金融中心嘅核心业务，包括股市，唔会停止。具体操作仍在商讨。特首林郑月娥表示，仍然评估紧市民系咪要禁足，又指市民可能无需按出生年份进行检测，而改以同住家庭为单。卫生防护中心相信当局会建议甚至要求市民留在屋企，但是购买食物、求医以及是维持社会运作的人士可以获得豁免。星岛日报报道。 成报的报道说，香港社会即将以禁足令配合全民强检的传闻昨日甚嚣尘上，触发市民恐慌，掀起抢救潮。由街市的鲜活食品到药房的退烧药、消毒火酒、快测套装，再到超市的面包、厕纸等都被扫货，部分货架被抢救一空。至于昨日网上流传一段录音，声称立法会正为实施全城禁足7日投票，立法会秘书处澄清，立法会同其委员会并没有就相关事宜进行任何讨论。成报的报道。 明报的相关报道就提到，多名专家支持禁足，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强调，全民检测要有一定程度的禁足措施配合才有效。港大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高本恩更加建议，先尽快封城2个礼拜，否则到疫情尾声无必要禁足。而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就认为，如果在疫情巅峰而没有足够的隔离措施之下推行全民强检，将会浪费精力，现在应该尽早提升疫苗接种率。明报报道。 大公报的报道，教育局局长杨润雄昨日表示，现阶段仍然以4月22日作为中学文凭试的开考目标，但会将考期由原来的1个月压缩至3个星期内完成。如果疫情仍然进一步恶化，就会将考期推迟至5月或6月。考生在应考前要先取得快速抗原测试的阴性结果。如果考生因为确诊而不能参与考试，可以申请评估成绩，但是评估分数最高仍然是只是达到第5级，无缘择升。 大公报的报道。 文汇报报道，青衣方舱医院建设率先完工，是中央援建香港的临时性社区隔离治疗设施之一，占地面积大约6万平方米，可以提供超过3900张床位。消息就说，当局最快今日开始安排200人率先入住青衣方舱医院。文汇报报道。 东方日报的报道，医管局决定同大学同中医业界合作，展开安老院社中医诊疗服务计划，由食卫局资助，俾注册中医师为轻症嘅院友同职员，透过遥距或者系外展服务，提供中医诊疗，以支援院社应对疫情。合资格确诊病人可以获豁免中医诊疗嘅费用，预计可以惠及大约10000名长者同职员。医管局话，现时计划已经喺上个月21号开始试行，暂时参与嘅机构系香港浸会大学同香港注册中医学会，安老院社就有22间。东方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明报的社评提到，目前估计有10多万的感染者仍然在社区自由流动散播病毒，当务之急是对这些患者执行严格的禁足令，否则传播链将会继续无限蔓延，全民检测亦都难以一警全功。很多患者都想配合抗疫，但是足不出户，就生活用品无以为继，政府应该向他们送物资，同时加强巡查他们是否已经戴上电子手环，必要时发出罚款通知单。明报社评。 文汇报的社评话，禁足令配合全民检测，本港之前未曾试过。社会上亦都有意见认为，本港同内地社会制度管理模式不同，对本港实施禁足令配合全民检测存有怀疑，甚至是反对。但是非常时刻要用非常手段，以禁足令配合全民检测，尽早排查，清除病毒，彻底切断传播链，本港疫情才有望全面稳控。文汇报的社评。 经济日报社评话，当局一日未能够公布强检的日期和长度，所需的配套限制，市民只会捕风捉影，不法之徒亦都会有更多机会造谣生事。正如特首林郑月娥所讲，全民检测涉及整个社会，又需要认真研判，但是各方同样要及早准备，商界要调整更期，安排遥距工作，大众亦都要筹谋托儿安老，适当添粮。经济日报社评。 成报的社论说，谣言四起是源于政府解说含糊不清。社论认为，政府在禁足这个议题上必须要讲清楚，包括罗列禁足的好处和坏处，实施禁足的范围，维持几耐，哪些人要禁足，哪些人可以获得豁免，一旦禁足的时候，市民需要准备什么物品，一旦有白事和求医等紧急要务，要怎样处理等。成报的社论。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时间够。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嘅慢线，咁龙尾就喺有线电视大厦对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嘅慢线有坏车，龙尾就喺有线电视大厦对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较早前近住天马苑慢线嘅坏车咧就啱啱拖走咗，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摩士公园游泳池啊。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慢线的坏车刚刚拖走了，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摩士公园游泳池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另外渡轮消息，富裕小轮提一提大家，来往中环至到红磡的航线已经暂停服务。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呼吁市民不要误信谣言。 在这段时间，大家要保持冷静，就是因为我留意到在网上是很多传闻的。特区政府一定会是第一时间去澄清，譬如又说立法会就来投票去点票，又做一些手段。一陣間又話我哋唔會有一啲新鮮嘅食物啊、蔬菜嚟到香港。

影響學生最少咧，呢個係對學生係最大嘅利益嚟嘅。咁現在我哋見到咧嗰、那個嘅。先考嗰個核心四科，即係話會喺四月二十二至到四月二十八號先做嘅，咁繼而做一個大科嘅選修科咧，以至到能夠讓六成嘅考生喺頭兩個禮拜，六成嘅考生已經完成咗四加二，就係講緊四個核心加兩個選修科嘅考試。咁呢個安排其實都真係對學生嚟講，都係顧及到現在個疫情最新嘅發展嘅需要咯。咁至於你話四月初，其實嚟緊，正頭先阿麥教授都提啦，咁佢哋都會再諮詢醫學專家嘅意見咧。若果疫情唔容許做 DSE 咧，先至會做後邊嘅方案。咁當然啦，學界同埋學生，我哋都希望疫情穩定。以至到對學生嚟講能夠順利在四月開考，若果四月可以順利開考呢，其實七月二十號就能夠可以放榜，那這個方案是比較理想的。但如果你說因為疫情嚴峻了，以至到要延遲到去五月或者六月考，那八月中或以前是放榜呢，都是配合緊學生的升學的需要的。咁正如所講啦，若果你話八月中或者真係先至放到榜嘅，其實大學聯招咧都會押後嘅，咁大學會遲少少開學。咁至於你問一啲學生，哦，可能佢海外升學嘅，咁其實你會見到八月中或以前放榜呢、這個嘅考慮咧，已經有兼及到咧，其實學生海外升學，因為我哋都有應該都有參考到咧一啲外地嘅課程咧，國際課程其實都有啲係八月。大概二十號前其實都是做放榜，咁所以呢個都配合到咧喺最少嘅影響之下去配合學生嘅升學嘅需要咯。 嗯，如果真係取消考試，要用校內嘅一啲數據評估，點樣可以確保個公平性咧？你哋？ 這個是最冇得選擇，亦都大家認為都真係，若果真係冇辦法之中嘅辦法啦。咁但係呢個應該都係要最後一步啦。咁所以點解你會聽到大家一路都係希望望住四月二十二號能夠順利開考，七月二十號放榜呢個為最首要嘅目標啦。咁亦都因此，其實頭先阿局長啦，又或者阿麥教授都提到一系列加強嗰個防疫嗰個要求咧，其實都會再做，以至到真係希望能夠今年嘅 DSE 考生能够顺利完成，以免唔需要做一个嘅所谓嘅评估，去到俾佢哋嘅成绩咯。 OK， 好啊，唔该晒连校长，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先。好，啱啱倾过就系中学校长会主席连振邦嘅，又继续欢迎大家打嚟一八七二三一一。讲到学校有两个安排，包括就系有关于文凭试嘅最新安排啦，另外亦都讲到话提早啊放呢个特别假期嘅安排嘅。一八七二三一一，有尹先生打上嚟，早晨。 早晨， 系，请讲。 咁我想讲几样嘢啦。首先第一，我就系又系老细又系伙计嘅代表啦。咁就其实而家咁样搞法呢，我都做到即系抗疫，我都疲劳噶啦。老实讲句，咁亦都我有啲伙计呢用快速测试系阳性，咁啊即刻去隔离佢啦，咁啊叫佢去做检测，咁就佢个检测报告呢差唔多要去到七日后先至出，跟住七日后咧，佢再用快速测试咧，就演转翻阴性啦。即系呢样嘢亦都系个滞后嘅问题。第一，第二，而家究竟系不如索性系停市停工，嚟到去做好晒所有嘢去做检测，先至再复翻工，咁样对大家都好。同埋而家讲个隔离设施。其实政府有好多可以用嘅，佢好似呢个会展啊，邮轮码头啊，其实可以全部改做隔离设施嘅，唔使再等咩方舱医院嘅，可以快啲去解决嘅。 Okay. 因为你而家咁样搞法咧，等大家都辛苦，后生嘅有后生辛苦，老嘅有老嘅辛苦，乱嘅有乱嘅辛苦。 嗯，好啊，唔该晒，尹生都讲到包括检测啊、隔离等等一啲设施硬件问题，佢都提出咗一啲建议咁。不过佢又讲到邮轮码头啲，而家都已经有一啲设施咧系做紧噶啦。咁有邝女士喺电话旁边嘅，早晨。 早晨啊， 系，请讲。 我想咧即系讲琴日咧超市咧抢嘢嗰度咧，其实咧始作俑者咧，特首咧就話啲嘢充足啦，又話我哋聽埋啲謠言咧。其實咧，最初我哋都冇得話去警覺嘅，係由阿陳肇始局長咧就話，淨係話一句嘢啫，我哋唔會排除禁足令。你知唔知啊？你講呢一句嘢咧，就 使到全香港的市民呢啲神經呢冚棒抽曬出嚟啦。跟住呢就到衛生署那個歐醫生又係咁講，如果禁足令呢我哋都會有exemption， 即係會有啲人唔需要禁足令嘅。咁你哋都未傾妥，第一。第二，香港呢個社會如果禁足力嘅話，你叫我哋啲人困喺度七日，我諗我哋叫我哋困七日啊，第二日佢要揾好多精神病院俾我哋啊。因為事實上喺香港呢一個咁細嘅地方，你點能夠禁足令呢？即係你我哋個個都有一有屋企噶家人噶嘛，咁都要食嘢噶嘛。咁啊，第三樣嘢咧就係點解港島啲人好似冇人理我哋咁嘅喎？我係當然啊，你哋港島啲人富足啲，我哋啊連買一啲咁多想話抽嗰啲嘢，抽即係檢查啊、快速啊，冇噶。聽聞政府俾嘅，冚唪唥都係俾屋村啊嗰啲富有嘅人捐出嚟嘅，又係俾啲貧苦大眾啊。我諗我有識個人，佢話佢攞咗七套，佢可以攞去賣。咁我問點解我哋港島，尤其是西邊添啊，一啲都冇理我哋噶。 O、okay, K， 都係講到一啲資源嘅問題啦，亦都講到咧有關於尋日咧係一啲討論到一啲禁足，因為見到就話港府咧就係出咗稿啊，包括就話鮮活食品係包括一啲冰鮮肉啊、水產啊、蔬菜等等咧，係供應穩定，市民唔需要囤積糧食。因為尋日就見到有啲超市咧，唔少人都係搶救食物嘅情況。咁啊，見到尋日再早啲嘅情況啦，見到陳肇始局長、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咧喺節目嘅訪問嘅時候咧，都被問到啊，係咪會實施禁足呢一個嘅情況啦？咁佢咧嘅講法就係話係仍然係喺度商討緊，咁佢就話咧係要減少人流先至能夠發揮咧全民強檢嘅最大效用。成個講法係咁樣，佢都話樣本處理喺現有香港嘅檢測量處理唔到啊，正敲定咧最少一定有一啲或者全部係送翻去內地做檢測啦。咁啊，被問到禁足係咪決定一定唔做咧，佢就話唔係，我哋而家商討緊。一方面咧係從公共衞生角度啦，應該點樣去發揮全民檢測量最好效用啦，咁都要有一定嘅減低人員流動。如果要係減低人員流動嘅話咧，就係、是、叫大家唔好外出嘅。成個講法係咁樣嘅。咁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關於近日咧啲殮房見到好爆滿，亦都見到話一啲殯儀館就話撤靈咧都未必係完全租到出去啊，似乎都喺個服務供應上面咧都有爆滿嘅情況。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殯儀業商會理事長郭海邦，早晨，早晨。 早晨，主持。 早晨，郭海邦，可唔可以先同大家讲下，即系一般喺医院过身嚟讲咧，系会个遗体系会送去公众殓房啦，系咪？咁喺公众殓房系待即系等几耐，跟住先至会去殡仪馆啦。同埋而家喺公众殓房又好，医院殓房又好，成个爆满嘅情况，你了解到系点啊？ 首先咁样嘅，嗰、那个如果而家喺个遗体积压喺冻柜，即系公众殓房啲冻柜咧。咁其實係而家已經係差唔多達標㗎啦，要我哋同政府溝通達標嘅。咁政府其實都有關於咧，就同我哋緊密聯繫。咁佢都有幾啲方案咧，就好似本來佢有公眾殮房，就係、是、本來就係喺嗰個有香港域多利殮房啦，有富山殮房啦，有葵涌殮房。咁而家咧都開放翻就係九龍嘅公眾殮房，甚至政府有關部門都徵用咗紅磡市立殯儀館。即系而家叫做环宇殡仪馆，地下嗰个冻柜嘅存放遗体噶啦。 嗯，有冇系咪话业界有啲情况都话未必接收新冠患者嘅遗体？系咪有啲咁嘅讲法？听过。 哦，依、這个咧，如果你话讲有啲业界会唔会接收做去做呢个嘅新冠嘅遗体啦？咁、有啲业界真系唔做嘅。系啦，咁我哋都其實仲盡量同佢溝通啊，解釋翻俾佢聽。咁但係大多數嘅業界，好似全香港咁，大多數嘅話咧，都樂意去為呢個先人去服務嘅。 嗯，佢哋嘅考慮係啲咩咧？係咪直情話唔會租俾一啲即係新冠死者嘅家屬，佢哋去幫個死者去設靈？ 其實就唔係嘅，就係點解會話有啲咁嘅傳言呢？咁其實因為可能嗰、那個營運商，即係殯儀館啊，或者呢可能真係未必安排到人手，咁因為而家其實喺社區咧個爆發嗰個新冠病咧，其實都真係比較嚴重嘅。咁可能有啲員工啊、職工啊，佢根本已經係感染咗啦，咁安排唔到人手去服務市民，所以咪佢唯有係關閉咗有某啲嘅禮堂啊，或者某啲地方去服務唔到先人咯、啊。 即係純粹係殯儀館嘅人手問題，就唔係嗰個死者究竟係咪死於新冠病毒嘅問題，係咪？ 其实而家全香港都系嘅，间间基本上好似啡粉咁样噶啦，新冠病患者好似仅有一个喺你附近咁样噶啦，所以就变咗，我本来有十个翻工，咁啊变咗，得翻五个，点知得翻三个，咁佢咪一定要有啲嘢缩减咯。 嗯，头先我都问到就话系咪有啲业界系唔会接收新冠病毒嘅患者嘅遗体？你话有啲系咁，嗰、那个原因，但系头先你又讲到话啊，其实周围都系噶啦，咁但系仍然点解有啲业界系咁样做咧？ 有部分咧，有啲業界咧，可能都未必真係了解到嗰、那個病啦。咁其實佢哋都有一個憂慮咧，就係究竟我去為呢個先人去服務，究竟會唔會喺服務期間會感染咗啊？咁佢哋都有一個憂慮、就是，就係咁，其實佢都有屋企人啊，一家大細。咁如果感染咗又點咧？係嘛？咁我哋都同佢或者佢哋都解釋翻啦。咁但係有啲嘅，咁佢真係去做呢個工作嘅，可能真係唔願意做，咁我哋都冇辦法㗎。 嗯，有冇啲咩特別措施係俾業界嘅人士嚟講，如果係處理一啲新冠嘅遺體？ 嗱，我哋特別措施咧，我哋其實業界就不嬲都係用翻我哋嘅專業去服務個先人嘅，但係我哋全部嘅殯儀業界咧，基本上冇經過去醫學嘅嗰、那個嘅水平嘅，咁所以憂慮就係話，究竟會唔會喺同個遺體接觸嗰段期間有機會感染咗呢個病咧？系啦，咁但系政府咧就有关方面都答啦，就系、是、如果你哋喺嗰个遗体有个处理个胶袋唔拆封咧，就基本上咧感染率唔系好大嘅，咁叫我哋就着翻啲适当嘅保护衣物啦。好啦，讲到适当嘅保护衣物，我哋基本上成个业界都冇学过点样着一套嘅保护衣物，系点样为一个正确方法去着嘅。咁但係政府方面都冇提供呢個資料俾我哋，所以我哋業界其實咧有少少混亂，就係咁究竟我哋著咗去做啊，做完之後點樣除，係嘛？咁但係所以有一個指引咧係非常之唔清晰，但係我哋希望政府都俾翻一個清晰嘅指引我哋，咁我哋咧可以同翻業界解釋翻，哦，處理依類嘅遺體點服務個先人咧，我哋係用呢個指引去做咧，就會比較清晰啦。 嗯，最後我想得翻半分鐘啫，可唔可以講下而家火化爐嗰個運作係點啊？係咪唔夠嘅都？ 火化爐咧，政府而家同我哋都非常溝通，都密切，咁佢都非常之好咧。我哋如果業界或者係睇到市民真係個日子非常之有需求咧，佢都盡量開放翻啲爐期俾市民使用嘅。 嗯嗯 ，OK， 唔該曬郭海邦，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 好， 郭海邦就係殯儀業商會理事長啊。咁啊，講到而家因為新冠病毒啦，咁所以有一啲嘅死者比較多嘅時候咧，喺醫院嘅殮房同埋公眾殮房都出現一啲比較爆滿嘅情況。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872311。頭先郭海邦就話，即係希望政府有一啲指引啦，俾一啲業界人士去處理一啲新冠嘅遺體嘅。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小学幼稚园不迟于3月17日放假，至复活节假期后。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话，学校喺特别假期内唔会大规模补课，可以为个别学生补习，进行课外活动。但是只可以在网上进行，不会要求校舍保持开放。杨润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局方在过去的周末巡视了400多间学校，了解校舍大小、出入口安排、电力网络、通风等。报告提交给统筹全民检测的政制及内地事务局，稍後會再視察多100間學校，亦都唔排除借用國際學校校舍。佢又話會喺4月初宣布 是否如期在4月22日开考文凭试，现时已经预留两个后备日子。港铁话港岛线和屯马线因为多名车长染疫或者被列作密切接触者而需要隔离，未能够执勤，令到朝早繁忙时段的列车班次需要轻微调整。入境处表示，湾仔入境事务大楼四楼旅行证件及国籍申请组有一名负责后勤工作的文书助理确诊新冠病毒，有关办事处连同旅行证件签发组今日上午暂停服务，并且会在彻底清洁之后，在同日下午一点恢复提供紧急申请和领取香港旅行证件服务。入境处已经安排相关办事处职员进行新冠病毒测试。服务暂停期间，市民如果有需要，可以直接致电2852-3045查询，亦都可以电邮或传真至2877-7711查询。俄罗斯同乌克兰代表喺白俄罗斯举行嘅谈判结束，双方对停火并未取得突破。將會再舉行第二輪談判，首輪談判期間俄軍繼續向烏克蘭第二大城市發動攻擊，造成包括兒童在內的平民死亡。美國一間私人公司發布的衛星圖像顯示，長達64公里的俄羅斯裝甲車隊正是開往烏克蘭首都基輔，遠較早前估計的27公里長。而在白俄羅斯南部距離烏克蘭邊境以北不夠32公里的地方，亦都增加部署地面部隊和地面攻擊直升機。烏克蘭外長庫列巴說，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通電話時，布林肯確認美國仍然堅定不移支持烏克蘭，並且保證如果俄羅斯持續入侵烏克蘭，美國將會向烏克蘭提供更多武器支持，並對俄國實施更多制裁。天氣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同薄雾，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和暖，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薄雾，星期四云量较多同有微雨。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781点，升71点，总成交金额108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84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98点，升4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23.2，升2蚊；网易150.2，跌2.3。美团175.9，升3.7；阿里巴巴102.6，跌1.6；友邦保险82.25，升1蚊；恒生中国企业81.68，升3.8；建设银行5.86，冇升跌；比亚迪股份244.6，升6.6；港交所377.0，跌6.0；碧桂园服务47.25，升5.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13，日元115.21，瑞士法郎0.919，加元1.267，人民幣6.312，英磅對美元1.342，歐元對美元1.121，澳元對美元0.727，新西蘭元對美元0.677。日經平均指數報26,982點，升455點，港金報17,76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3.77美元，卖出1904.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頭先講到咧，有關於疫情嘅死亡個案啦，都令到整體殮房嘅使用咧，都係出現所謂近乎爆滿嘅情況。咁啊，包括咧公立醫院同埋公眾殮房嘅都有類似咁嘅情況嘅。其中食環署有個回覆啊，就話食環署屍體處理隊咧就係負責處理同埋搬移屍體嘅，運到去衛生署轄下嘅公眾殮房嘅。咁食環署同衛生署咧，以及係醫院管理局咧，都會積極溝通同埋緊密合作，就住人手作出相應嘅調配。咁亦都講到話食環署屍體處理隊咧，未有出現人手不足而影響相關服務嘅情況。食環署同埋衛生署、醫院管理局咧，都係鼓勵咧一啲嘅殯儀業界同埋家屬咧，係盡快領回遺體嘅，咁啊辦理身後事啦，從而減輕公立醫院殮房同埋公眾殮房面對嘅壓力。又話食環署已經將每日咧可供預定嘅火化時段咧，由平日咧130至140節咧，加到去180至200節。咁啊，食環署提供嘅火化時段咧，已經係足夠應付到嘅需求嘅。嘅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關於一啲殮房嘅服務供應嘅情況嘅咁。嘅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啊，有老先生打上嚟，早晨。 早晨， 早晨，老生，请讲。系， 哎呀，你好，冇啊，我就系一个初诊状嘅嘅阳性嘅人嚟嘅，咁我一家三口陆续咧喺呢几日咧都自己检测咧就有肺阳性啦。 嗯， 咁啊，依家就焗住喺屋企，咁啊出去边度都唔得，咁啊最大问题咧，其实政府都有啲有两个部门嘅电话俾我哋又打去，但系打足成日咧，打咗两日啦，都冇人嚟接嘅。咁其實依家我最主要嘅問題就係政府有啲咩幫到我，我又唔想話增加醫院個負擔， 嗯， 即係打999啊，去急症室，因為其實一家三口個病徵咧都好明顯啊，喉嚨痛啊、咳嗽啊、發燒啊，咁入我最擔心我小朋友咧，因為12歲，咁啊佢啲燒咧就斷斷續續咁樣樣。 你而家最需要，如果政府即係打通電話先話，你話打唔通啦。如果打通，你希望幫到你邊一方面咧？ 第一希望佢可以教到我點樣做，我即係假設我咩？你依家有咁嘅病情啦，你我已經冇曬藥啦，食品又因為都幾突然啦咁樣，食品又唔煮得多，咁其實佢可以幫到我咩？同埋我可唔可以自己出去睇醫生？即係你唔幫到我，我都要去睇醫生，我都要醫翻我呢個病嘅。咁如果你依家又話禁足嘅，又話唔俾我出去嘅，咁我都唔知點樣，三個人焗喺屋企，你即係喺度好無奈咁樣。都唔知點算、 嗯，有冇打過去嗰啲指定診所嗰度？ 唔係佢唔係咯，今日再終於打到個電話啦。佢又要你上去登記，上去登記，咁啊登記咗話我遲啲再打電話俾你。咁其實即係佢咁樣將個時間拖咧，咁我唔知佢拖到幾時，因為你佢啲電話實在太難打啦。咁我冇可能一次我都話打咗600幾700個電話先至接得通一次。 Okay. 好。明白明白，老生嗰個情況，一家三口頭先話都有初陽嘅情況，咁佢有小朋友啦，亦都有持續斷斷續續嘅話係有發燒嘅，咁亦都講到話打去一啲電話嗰度咧係想求助冇人聽，咁亦都話冇藥啊，可唔可以出街買嘢食啊等等，有好多唔同嘅疑問嘅咁。老生嘅電話就係咁，歡迎大家繼續打嚟1872311。另外咧，有關於院舍方面，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喺網誌都講到話一啲營運院舍嘅機構啦，都係人手不足嘅問題。咁而家就兩個措施會解決嘅。第一招咧就係話由社署咧緊急向內地試行咧直接請咧1000名嘅臨時合約照顧員，為期3個月。咁另外咧就係放寬部分嘅補充勞工計劃啦，包括就係唔需要做4個禮拜本地招聘啊，即係暫緩係要諮詢勞顧會啊，就住每一宗申請咁，呢啲可以幫到幾多咧喺人手上？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有勞顧會勞方代表嘅都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早晨。 系早晨，小罗文，早晨。 早晨，邓家彪，头先讲嗰两招，1000个临时合约照顾员，同埋补充劳工计划嗰度放宽，点睇呢个讲法？点睇呢两招咧？同埋系使唔使喺劳顾会嗰度再倾嘅？其实， 第一咧就生命至上啊！而家真系抗疫好严峻，多个人嚟帮到手，唔单止医院喺院舍，其实系重要嘅，因为。自從羅局長個網址一出咧，其實好多社福界啊，或者好多院友嘅家屬都其實同我哋反映咧係唔夠人手，所以對於其實昨天有個會議啦，網上嘅就係處長同我哋勞顧會勞資雙方嘅去講，即係介紹呢個計劃咧，其實我哋都係一致願意理解，因為真係救得一個得一個，幫得一個得一個。 不過個措施嘅內容呢，即係譬如頭先你所講一千人啊等等呢，其實我哋個觀察政府都唔係好有信心嘅，因為香港始終嗰個嘅疫症係令全國側目啊，都係血肉之軀，都未必話好敢於嚟香港即係做院舍嘅工作，所以其實佢哋嗰個評估都係唔係咁肯定嘅，就算呢兩個計劃係好寬鬆都好，都唔係咁肯定能夠請足請滿。咁所以我哋都呼籲咧，真係香港裏面有能力嘅打工仔女，如果真係尤其而家經濟真係極之嚴峻啦，經濟都嚴峻，其實都不妨考慮加入院舍呢個工作。咁我亦都藉住你嘅節目去講咧，其實而家院舍嘅工作，無論資助定係私院咧，就係可以收入接近30,000元嘅。即係佢做一個普通嘅照顧員，點解可以咁樣呢？以前唔係話10,000+咧，因為而家咧就加多一個咧，如果嗰個院舍裏面要接觸或者照顧係確診嘅病人咧，其實每日有500元嘅一個津貼。咁其實而家已經超過400，甚至去到500個院舍裏面都有確診嘅院友，真係極之需要大量嘅人手咯。 Okay. 我想知咧，尋日傾嗰陣咧，有冇講到啲細節？除咗話人嗰度，你聽落好似未必有信心攞到1,000個啦。有冇傾過啲合約期啊？嚟到使唔使做訓練啊？究竟幾時嚟到解決而家院舍人手問題啊？有冇講到噶？ 今日已經係3月1日，佢哋其實琴日係知會多過係諮詢嘅。因為救人如救火啦，咁所以其實就係話用3個月嘅特殊時期啦，咁就話勞顧會喺呢3個月，即係3月、4月、5月咧，係唔會參與個審批，亦都會放寬咧，譬如話個本地同埋外勞嗰人手比例啦。咁第三咧就係亦都唔會進行4個星期嘅本地特殊招聘，所以一定係快咗，但係快得幾多咧？其實佢哋都達唔到，因為而家最關鍵就係香港疫情真係令過去都比較願意嚟香港即係參與嗰啲咩外勞嗰啲勞務公司，而家都有啲卻步，所以其實大家都係盡力。咁當然我哋係勞工界，我哋有個基本大嘅原則就係短期嘅措施我哋理解，甚至都同意，但係就唔應該對長期嘅本地打工仔或者本地嘅勞動市場構成負面嘅影響。所以我哋好關注就係話，如果你一請係咪真係要2年嘅合約呢？因為呢3個月嘅特殊時期係俾嗰啲僱主去用一個2年嘅合約去請外勞嚟香港補充個院舍人手。咁但係我諗冇人會相信呢個第5波疫情會持續2年啩。咁所以其實個合約期可能係即係個合約期會太長。我哋又極之關注，咁所以昨天最終就係處長有即係兩個嘅承諾啦。第一咧就去到6月咧會加個報告咧，究竟喺呢個特別時期放寬咗嘅補充勞工計劃會輸入咗幾多外勞，同埋每間院舍嘅人手比例，即係有幾多係本地，有幾多外勞啦。第二咧就係會恢復翻咧一啲嘅措施，舉個例就係話2:1本地同埋外勞嗰個人手比例嗰個嘅規定。咁都叫做基本一啲保障啦。 OK， 我見你話都建議合約期2年係太長啦。你就好似提過係9個月嘅，但係9個月呢一個係點嚟？有冇吸引力咧？對於請人嚟講，時期唔係太長嘅時候。 倒翻轉太長就係我哋嘅憂慮。咁所以其實真係一個平衡。不過最終其實都係一個2年嘅所謂合約。不過咧就係用一個特殊嘅措施，就係話當去到6月嗰陣時候，就會恢復翻本地同埋外勞嗰個人手比例，咁就希望透過呢一個方式咧，如果當時第一就係個疫情已經恢復得好穩定啦，就業市場亦都即係開始正常化咧，就可以用翻呢個措施嚟避免咧即係一面倒只有外勞嘅情況咯。大家都係比較關注點樣救到人，點樣係幫到院舍裏面嘅院友，甚至有員工都向你求助，即係希望多雙手。所以其實都係願意最大嘅理解去做呢件事咯。 而家呢兩招，就算有人手嚟啦，成個培訓上面會唔會都花時間？定係培訓今次喺呢個時機上面都未必係一個最重要嘅考慮因素 咧？據我了解咧，就社署嗰邊咧，即係佢會將以社署做一個臨時僱主去分配啲輸入嘅員工咧，佢會採取一個 短期嘅培訓，好似20几个钟。咁因為佢哋會做一個閉環式嘅管理，即係話咩咧？就係嗰啲外勞，佢哋會係安排咗一啲同等於喺隔離中心度居住作為宿舍咁嘅程式。咁所以相信有啲時間係可以壓縮。不過就正如我頭先所講咧，其實政府初步咧係希望咧聘用嘅呢批人咧係擺喺中央化管理嘅隔離中心去幫手先。咁所以其實我頭先嘅呼籲係繼續嘅，即係話唔係淨係依賴輸入，而係希望本地嘅員工都能夠積極投入呢個行業，因為坦白講多都唔夠，而而家香港咁嚴峻嘅情況。 好啊，唔該曬鄧家彪，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鄧家彪就係勞顧會勞方代表，亦都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嚟嘅。另外講下尋日公布嘅疫情啦，就係新增34,466宗個案，咁啊再多87名嘅病人咧係離世嘅咁。整體疫情都請一位嘉賓啦，有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共同召集人，亦都係港大內科學系臨床教授兼傳染病科主任孔凡毅教授，早晨。 早晨 教授，可唔可以讲下你点睇近日嗰、那个发展嘅趋势嘅成个疫情方面？ 其实整体嚟睇就系、暂时都未系去到真系即系最高峰嘅。咁譬如我哋见到即系广大嘅研究都 project 可能讲紧系三月中度啦，就应该系到呢一波嘅高峰，咁慢慢应该就会回落噶啦。咁整體咧，其實我有機會即係而家真正真實即係感染人數咧，係遠比嗰個確診嘅人數為多嘅，即係可能講緊係幾十萬到一百萬都唔定嚇。咁我哋睇翻其實我諗最重要咧，就係最清晰嘅咧，就係其實醫管局琴日都出咗嗰個嘅即係死亡嘅一啲嘅數據啦嚇。咁見到咧，其實如果打齊三針嘅，其實嗰個嘅死亡嗰、那個嘅基數係1/3啦，咁如果打咗一針或者兩針係1/27，或者你講緊係如果你冇打針咧，就係講緊4.8%嚇。咁呢個其實好明顯噶啦，就係、是、如果你冇打針嘅話咧，你嗰個死亡嗰個嘅可能性咧係高過打咗針嘅人士好多好多。咁我覺得當務之急其實最重要咧，就係、是為長者，尤其是講緊係70岁以上的长者咧，系注射疫苗，一针都得噶啦，一针你都见到其实系有帮助的。咁我哋譬如讲紧喺玛丽医院嚟睇咧，其实我哋有接近300个病人咧，咁你见到其实入院重症嗰啲咧，80%咧系超过80岁，90%咧冇打针。咁所以个关键而家咧就系希望喺嚟紧嗰2-3个星期咧，尽快为所有嘅长者，尤其是系安老院舍的長者是接種最得閒到一劑的疫苗，咁呢個就係當務之急。 我見到你都有提過係有一個建議，就係可以強制啲長者打疫苗啦。頭先都提到話長者打疫苗好重要，最少打一針噶咁樣。具體你覺得可以點樣做咧？院舍嗰啲就易啲可能揾到啦，非院舍嗰啲長者又可唔可以即係咁零散地揾曬佢哋出嚟，係強制佢哋打針咧？ 其實而家我哋見到越嚟越多長者係打針噶啦，基本上。我哋即係譬如香港大學，我哋自己喺老油塘有我哋嘅接種中心，其他好多唔同嘅社區都有接種中心，都見到係越嚟越多長者係接種咗佢哋嘅第一針。咁我相信尤其是而家嗰個疫情嘅嚴峻啦，再加埋基本上係唔同嘅即係好多好科學嘅數據都顯示到個一針嘅重要性啦。咁其實就我相信係好多社區嘅長者都會願意係走出嚟係接種個疫苗，咁但係都會知道嘅。我哋都可能講到有啲，譬如真係獨居嘅隱形嘅長者，或者行動不便，又或者係喺院舍嘅長者咧，其實而家係有困難嘅，即係因為唔夠人手係去即係嗰個去安老院舍幫佢哋接種。咁所以我相信如果我哋可以加大力度，譬如講緊係。用譬如老人科嘅外展隊，加上一啲譬如而家好多嘅私家嘅醫生都好願意去幫手去接種疫苗，再加埋一啲外展隊可能可以上門啊，為一啲即係獨居嘅長者喺屋企幫佢去接種嘅話咧，咁我相信呢一個嘅喺 長者的接種咧，其實係會大幅提高。 Okay. 另一個問題就是他哋很多是可能是拎唔到嗰個 appointment， 即係安排唔到上網，唔識上網嚇，預約唔到。咁如果可以開上佢哋嘅屋企幫佢打咧，咁呢個係會有一個好大嘅幫助。 OK， 另外我就見政府都話預三月內咧會推呢個全民檢測嘅咁，我亦都見到你有回應嘅時候都提到話，而家唔係一個做或者三月咧唔係做一個全民強檢嘅時候，嗰個諗法係點樣嘅？係咪以後都唔需要做全民強檢，定係睇咩時機做咧？ 個關鍵係我諗係嗰個後著，即係換句話講，如果我哋揾到喺一個高峰嘅時候揾到可能好多嘅病人，即係講緊幾十萬或者一百萬嘅確診嘅病人，咁佢哋喺唔同嘅時候嘅，即係佢有機會可能係佢係啱啱病發，又或者佢已經係接近好翻嘅啦。咁當你有咁多嘅確診者嘅時候咧，你點樣安排嗰個嘅隔離？咁當然，如果你有足夠嘅措施，有嘅設施可以將講緊係幾十萬嘅確診者係隔離，咁呢個你可以當然可以做得到啊。咁但係成日都講咧，其實呢一個嘅檢測咧，最好嘅時機係好早，即係當啱啱爆發嘅時候去做。咁你好短時間用好少嘅隔離措施，你就已經可以制止到個疫情去擴散啊。咁另一個做法就可能係講緊係。那個疫情完啦，即係去接近尾聲或者係回落嘅時候去做咧，就可能會容易啲去處理。但係當你如果有幾十萬人嘅時候，你又冇足夠嗰個嘅隔離措施咧，咁你做咗之後，其實係個幫助可能真係不大。同埋你有好詳細同埋好小心嘅安排去點樣去隔離呢一啲嘅確診病人。咁呢個可能先正係嗰個後著嘅安排啊，或者一啲措施咧去點樣去做。咁呢個先係。最困難， 政府話都有啲隔離單位啦，物色緊啦，咁啊預計可以去到七萬個嘅咁樣，呢、這個夠唔夠啦？如果一啲輕症嘅就留喺屋企，咁又可唔可以配合到全民檢測嗰個結果咧？驗咗出嚟， 個關鍵係就係、是你點樣去安排呢七萬個或者我俾到十萬個嘅呢啲嘅單位，咁你係俾邊啲人去入住咧？又或者係嗰個嘅？另外嗰啲人你點樣辦法呢？因為可能講緊係幾十萬嘅啊，咁我覺得如果真係要做咧，你可能就要諗下，可能真係大部分其實最終都係可能喺屋企去隔離啊。咁其實等同於而家我哋係做緊嗰啲快速測試，然後你可能屋企人有一兩個確診咗，咁你成個家庭咧。就要是隔離一個星期，咁、然後你好翻咧，你就可以出去啦，出去活動。咁其實嗰個做法其實同而家我哋做緊都相似。 Okay. 有一個做法就係可能你全部人全城都派一個即係幾個嘅快速測試劑，咁你喺屋企就做嗰個檢測，你陽性嘅話咧，你就喺屋企隔離，即係成個家庭咁樣去一個單位去隔離七日，咁你好翻咧，你就可以出嚟啦。咁呢個其實嗰個效果可能都係。相似 禁足是不是需要呢？最后少少时间讲埋 禁足，你个问题就是你要禁足的时间很短，即如果你真的要做的话，因为个问题就是你禁足呢，你影响很多商业的措施，有很多的活动，所以基本上如果你九日内做晒三轮的检测呢，你其实是不需要禁足的。 OK，好啊，唔该晒孔凡毅教授，同你倾到呢度先。孔凡毅就系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嚟嘅。讲到整体疫情嘅情况，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听日再见。